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一個在高檔地區的商場，有槍手開槍和挟持人質。警方派出十多支配備步槍的突擊部隊進入商場，有警員和救護車在外面戒備。地方官員說，談判專家嘗試接觸槍手，暫時知道對方是案發商場一個前保安人員，懷疑因為被商場解僱心懷不滿。槍手曾經希望說服其他保安人員加入行動，但不成功，也都要求過同傳媒和友好保安人員對話，但未知當局會不會批准。官員說暫時確定不到有多少個人質，但槍手是一個行政辦公室挟持職員，根據辦公室的規模，估計最少有30個人質。官員又說商場內暫時有一人中槍，傷者在附近醫院接受治療，目前情況穩定。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和五風勢頗大，早上清涼。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7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9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1点，升40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1.6，升5.6；阿里巴巴204.2，升4.2；小米集团12.98，升4.2；美团点评99.15，升2.5；中国平安87.3，系升6.5；盈富基金26.6，升1.5；汇丰控股52.85，跌3毫；建设银行6.41，升1.1。安石 A 五十14.48，升4.4；友邦保險76.55，跌3.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84，英磅9.995，瑞士法郎8.072，澳元5.084，加元5.832，新西蘭元4.853，歐元8.5995，每百元對港元7.18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5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4点，升201点。港金现价报14880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8.7美元，卖出159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再次因为受到强风影响，现在最高的行车时速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因为强风关系，行车时速是降低去每小时50公里的。港岛路面方面，西湾河的耀兴道有临时工程，由现在去到下午的5点钟，近住东林苑至到东熙苑那段的耀兴道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比较多车少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九龙方面呢，沿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那段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道近住启田村。至于新界方面呢，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邵氏影城一段呢就交通较为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期一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啊，今个 weekend 咧就发生咗好多事啦，同时间都有好多嘅新歌咧，就系摆上去一啲嘅数码嘅平台嗰度嘅，包括可能你都知噶啦，就系 Mirror 有三位嘅成员咧都有新歌嘅。咁但系呢一位歌手嘅呢首歌咧，曾经一度跑赢咗佢哋三位。 街道，日复夜走上前探索出路，我信会变好。Yeah. 这个世界像美梦，倒转世界是恶梦，但有十一般英勇。是问，但系亦要面对呢个可怕事实。未来如果只系一个未知，结果只系相信一个未必。想过别继续，仍害怕落得可怕结果。是你令我鼓勇气，令我战胜。 叫做庄静，我哋有据自己回归呢个独立嘅身份之后咧，有一首自己创作嘅新歌，自己负责作曲啦，连埋有林飞一齐填词嘅新作品，系啊，喺一啲数码平台上面一度跑赢咗 Mirror 三位嘅成员嘅作品。新嘅呢只派台作品咧，亦都回应紧我哋呢个城市发生嘅呢个事情啦。作品嘅名称叫做 Will Not See You Soon。身处一个动荡的时代，这一首歌告诉你，其实我们都想做一个简单平凡的人而已。 难处整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城里璀璨总只剩一声愁。 世俗斗争，嫌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犯梦幻人。 继续都延续佢哋有少少嗰种好超嘅风格啦，佢哋系做 Hurts。上个礼拜星期五嘅时候拍咗呢一首系新嘅派台作品。身处一个动荡嘅时代，你可能会想你嘅生活平凡一啲，但系喺一切都未发生之前，你嗰个嘅平凡嘅生活系你自己主动嘅选择啦，定系只系一个无奈嘅定局咧？我哋有做 Hurts 新嘅呢首嘅派台歌。繁星人 Caus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揀一天陰天海邊又預約你在八點特登不大聲或更令你在意想揀一張飛箭飛得較遠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掛念才想見不想當禮拜太好心底都給你表露通通計算不到衝擊會到再心知我未夠好總差點戀愛深度你有點濃难平复变心动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揀一出鬼片可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灯级察觉是我没有在先想揀一束光花单手自协要你已失眠或者衰到吊着汗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坐一使你对颠倒不必懊恼不需等节日倒数都可数心跳速度扫去烟雾，能原谅便知道。 今日 weekend 咧，有 Mirror 三位嘅成员都派上咗佢哋嘅新嘅作品啦。而家有揾嚟嘅第一首，嚟自 Anson Kong 有呢一首新嘅派台歌啦。今次就同徐浩合作啦，揾佢作曲而建小嚟有林宝。编曲方面咧，揾咗一位深圳嘅音乐人嘅，除咗徐浩之外，仲有就 Hersk 嘅呢首嘅新歌，今年叫做《特登》，同样都系叫做 Anson。跟住揾嚟 Anson Low 新嘅派台作品。一所原命 一世的戰士一世的意義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上人随地求转亦可 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是未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音乐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仍然过心里有火，心知最初、yeah, 我不会破，行住路我试得多，把手中全力冲开那门锁。 今次 Anton Lowley 都是有份参与作曲的部分的，他就跟 Every Channel 徐浩今天何新一日创作了这首歌，天使温妮有梁柏坚。有力度的呢首《Single》。 I'ma do my thing。 新歌《一锁原名》。至于佢咧，上个礼拜五都派咗佢嘅新歌嘅，亦都系一个太空女战士嘅造型出现嘅。有呢首新嘅 single， 喺佢嘅 MV 咧就系一个太空嘅女战士啦，入边有好多唔同种族嘅一啲嘅星际嘅人物啦，就咁睇我以为系一个奥运嘅主题作品嚟嘅， 讲嘅都系嗰种大爱啦，嗰种嘅团结啦，讲嘅就系你要对爱继续抱有呢个希望。Lady Gaga, Stupid Love。仲有一位 Mirror 嘅成员，首歌里都系同你讲有希望。跟住揾嚟话 Jure 有呢一首嘅新歌，同黄湘俊嘅合作《水形物语》。 怀抱了怨恨，困溺海中沉，沉重到缺氧时无从翻身。心愿终生沉淀到碰见神，却不靠近。让世界变暗，光线引我再次回流，我变身出这罪受。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早前同多个下属出席明星足球队的饭局，聚会的片段流出。期间，邓炳强曾经表示去学成龙和方中信做警察。邓炳强到火炭骏阳村视察之后，回应传媒提问。 被問到向藝人學習的言論會不會影響警隊形象，鄧炳強形容飯局支持香港和警隊，他樂意參與，他當時以幽默和客氣的方法表達，有人就如獲至寶，以為是天大醜聞，他認為這種想法是小題大做。另外，鄧炳強說，早前面對暴力情況，大約有12000個警員超時工作，每更由9小時增至15小時，每月平均領取10000多元的津貼是非常合理。有超過40年歷史的珍寶海鮮房在網頁宣布，受目前情況影響，將於明天起暫停營業，直至另行通知。珍寶最大股東新濠國際表示，鑑於新型冠狀病毒對珍寶王國的業務構成重大影響，珍寶王國將於3月3日暫停營業，會繼續密切留意經營環境，適當時間交代最新情況。位於南區深灣的珍寶海鮮房在1976年建成，2002年加入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第二年曾經翻新。根據網頁介紹，曾經到訪的賓客超過3000萬人，包括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南韓爆發集體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新天地教會，教主李曼希開記者會，為病毒傳播五體投地向公眾致歉。現年88歲的李曼希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避免不到病毒傳播，雖然不是故意播毒，但很多人受到感染，為此代表教友向民眾致以最真誠的歉意。南韓當局上午通報，截至今日凌晨零時，超過4200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22人死亡。大邱市確診人數最多，有超過3000人，慶尚北道有超過620人，首爾市有超過90人。台灣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累計41宗。新增的患者是北部爆發醫院內感染的50多歲女患者的20多歲女兒，她近期沒有旅遊史，沒有任何不適的症狀，曾經在上個月多次到病房陪伴母親和協助梳洗，到上星期被安排住院隔離，第一次對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呈陰性，但第二次呈陽性，今日確診。當局表示，針對有關醫院內感染群組，已經掌握接觸者共289人，其中5人確診，將會密切追蹤其餘接觸者的健康情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同五風勢頗大，早上清涼。而家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是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6,292點，升162點，總成交金額1,060億9,000多萬。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1点，升40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0.6，升4.6；阿里巴巴203.6，升3.6；小米集团12.92，升3.6；美团点评98.8，跌1毫；中国平安87.25，升6毫；盈富基金26.6，升1.5。建设银行6.41，升1.1；汇丰控股52.85，跌3毫；安石 A 五十14.46，升4.2；友邦保险76.4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08.35，瑞士法郎0.964，澳元0.653，加元1.335，新西兰元0.624。人民幣6.971，英磅對美元1.282，歐元對美元1.107。日經平均指數報21,344點，升201點。港金現價報14,880元，跌3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苏俊旺咧，请到有一位嘉宾上嚟介绍佢嘅新歌嘅。你好啊 ，Phil 林奕康。 Hello， 你好。喂，嗱，有你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啦，叫做《孤独的对岸》啊。 嗯， 系啦，喂，呢首都系喺美国嗰度写嘅作品嚟噶嘛？ 系噶，咁基本上成只碟嘅作品都系嗰阵时读完书之后去写啦。 系 《孤独的对岸》其实系应该系自己写嘅第一首嘅。 系， 因为有一只就从读兴趣班就同阿 Cousin co-write 啦，呢一只系第一首自己去写晒嘅作品嘅。咁啊。嗰陣時我哋嘅方向呢就話想做啲 R&B、yeah. Neo Soul 嘅作品啦，咁、所以喺個 chorus 嗰位其實已經有啲有啲想法，會唔會可以轉啲 chord 啫，因為啱學咗啲嘢，可唔可以轉下咁樣，一轉下話係喎，入個 chorus完嗰下好似仲 lead up to 另一樣嘢咁樣，咁所以咁順理成章咪放個 saxophone solo 啦，咁樣，跟住就係都真係好耐冇做過 saxophone solo， 咁就放咗喺裏面啦。咁我哋嗰陣時喺度諗下下一隻派台歌咧，其實我哋有可能有三隻歌喺度爭緊位嘅，我諗可能就因為個 saxophone solo， 所以就跑出咗啦。咁今次。得意嘅，有好多人话，你嘅 saxophone solo 好似系劲咗咁样，其实我唔觉得系，应该我谂系唔同做法啦，即系可能我啱啱出道嘅时候就会 jazz tone clean 少少嘅，咁今次我咧，我可能就今次我会用多只 pop 嘅角度去吹啦，咁我可能会你听到系会。有多少少嘅泥喺裏面嘅，嗰啲聲音嘅，即係冇咁清嘅。咁我覺得係適合 for 呢一個 style 嘅。 嗱，同埋因為咧，我覺得咧，近呢幾次你嘅歌咧，都有一個即係譬如你講咧寫嘅過程咧，你都有一個好清晰嘅場景噶嘛。我聽過呢一次寫係咪喺個車入邊寫成嘅一首歌嚟噶？ 我諗個 melody 咧就喺屋企喺個間屋度寫嘅，但係歌詞咧嗰、那個構思咧就等緊我 friend 嘅時候寫嘅。咁嗰陣時係阿 Mike 啦，咁我係一個吉他手啊，咁佢同我一齊去讀書嘅，咁。當時我讀完嘅時候咧，佢就落去 New York 去玩，咁我咧就話唔得啦，我陪唔到你，我成隻碟要寫，唔夠命，未寫一隻歌都未有啊。咁所以佢翻嚟嘅時候咧，咁佢話個巴士就去唔到我哋嗰度嘅，咁啊去到 Boston 啫，咁我要揸個車大概一粒鐘去到 Boston 去接翻佢啦。咁我落到去嗰度咧，就去咗Berkeley 嗰個學校去等佢，佢個車滯留咗兩粒鐘，咁所以我話既然都等啊，咁我落樓下揾一個 basement 一個靜靜地嘅位置，咁戴個 headphone 就攞本嘢出嚟，我諗住去寫份歌詞啦，咁寫咗 Lonely Boy 呢份歌詞出嚟啦。咁所以當有人問我其實你嗰陣時係咪因為好孤寂咧，咁就同你老婆相隔咁遠咁啊寫隻歌，我唔知邊樣係啦，但係。可能是我等緊我的 friend 多啲喎， 點解咁耐咧？咁嘅樣 係啦，咁啊，佢嚟到嘅時候，啱啱我差唔多寫好曬咯，係啊。 但係你嗰陣時 Lonely Boy 就真係講緊係係嗰個 boy 係你自己嚟嘅。 其實咧係我自己寫詞又唔係特別叻啦，咁但係會借意用啲嘢去 inspire 自己啦。咁我就話好似 chorus 咁樣，我就話Oh, I am just a lonely boy, open a point。跟住個 chorus 有兩段噶嘛，咁另外一段就會係Yeah, you can be my lonely girl, I'll be your world。咁係啦，咁所以嗰件事雖然係 lonely 啫，但其實我明顯係有一種冧嘅嘢裏面嘅。咁今次第一次同 Oscar 去合作啦，咁佢寫份詞嘅時候就有少少保留咗呢樣嘢啦。咁佢話好似個歌名好 sad 嘅，哇，孤獨的對岸，哇，跟住張相黑白嘅，因為其實背後嘅原因，因為最近因為香港嘅事情，我哋唔係好方便去再影出新嘅相啦，所以攞咗啲舊嘅 footage。咁但係咧，佢就講話。究竟咩位置是孤独呢、你身边有好多人、但是没人理你啊，定话是你真的得你一个 先为之孤独呢？咁佢就话其实只要你相信在另外一边有人等紧你，或者系未遇到啫，但系佢个人系存在嘅。你留住嗰丝嘅曙光，其实你唔会觉得咁孤独咯。 哦， 咁同样地，我嗰时都系我只英文嘅 demo， 其实都系咁样，系啊 ，You can be my lonely girl, I'll be your lonely boy 咁样。其实大家都可能等紧对方啫嘛，咁样。 系， 咁就写咗只歌咁咯。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肯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妆，孤单痛处没说出口。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装，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辗转几多岁，记得我的心任你安躺，甜蜜过后再没有欢乐，美好于不远处。别慌，没彷徨，可静静画画惯性小愿望。 喂，你自己有冇发觉到咧？譬如你喺香港写嘅歌咧，同因为今次你张碟全部歌都喺美国嗰度写噶嘛？有冇发觉咦有唔同嘅地方咧？ 我諗都唔係淨止係香港同美國分別啦。我諗係真係讀完書同埋經過一洗禮少少嘅 experience， 係真係學咗啲新嘅 tool 去寫啲新嘅歌嘅，同埋而家可能個信心又多少少啦。咁亦都逼自己去寫啲唔同嘅嘢。以前可能我想寫唔同嘅嘢，但係 execute 唔到咯。嗰件事可能我 feel 到可以依個位可以咁樣轉嘅，但係我真係唔知道點做到會係覺得 smooth 咯咁樣。咁當你要去諗到咁嘅時候，其實咁樣寫歌唔啱嘅。我嗰日睇一個musician 佢寫一個 IG post 就話寫歌有餘呢，你當係睇下籃球啊，咁就好似 LeBron James 咁樣。咁你一定要你一路上 court 嘅時候，你要係拍波啦，要 dribble 個波。佢 dribble 嘅時候係咪諗緊點樣 dribble 呢？佢一定唔會啦，佢係睇緊隊友，睇緊對敵方嘅陣型係點樣，睇有冇機會入位點樣。但係 dribbling 就好似寫歌。你寫歌其實你要練到係你可以唔諗咁多寫歌嘅方式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諗多啲你寫歌嘅 purpose。咁會更加係有意好多咯。我覺得呢句真係佢講得好啱啊。係， 因為我自己譬如聽係一連兩首歌啦，我覺得嗰個感覺鬼佬啲嘅，有啲唔同喎、啊，真係咁樣樣咯。 咁、那個 arrangement 上我哋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呢一隻孤獨的對岸咧係好 international 嘅。咁、 yeah. 多得監製 Everett 啦，佢真係好錫我咯。咁隻歌最初形成嗰個成型嘅時候咧。本身我有個 demo 啊，咁我哋頭嗰兩隻歌其實已經俾咗啲 musician 某啲嘅 example 一啲reference， 我哋想你咁樣彈嘅，可能直情寫埋五線譜，你咁樣彈就啱啦。呢一隻歌咧，我哋就話啊，我俾你聽下原本個 demo 係乜嘢，跟住你哋咧就 jam 幾個係完全唔同嘅，咁、我哋就喺度即係調反轉，叫 musician 去感覺下，再反轉 inspire 翻我哋啦，咁我又錄咗幾個版本唔同啦，跟住 Edward 再當我哋收咗份歌詞嘅時候，因應歌詞都要去修改少少啦，覺得會唔會需要啲咩咧？佢之前就去咗日本，做一個音樂嘅頒獎禮嘅評判，咁順便就去 book studio 去揾一啲當地日本嘅 musicians 再得一啲嘅嘢，咁就係呢隻歌裏面咧就多咗個 trombone 嘅，咁 trombone 係好 warm 嘅嗰件事，係個 color tone 好似係好暖粒粒咁樣啦，咁所以呢隻歌係多咗一種冧嘅感覺啦。 所以我幾中意嗰個反差咯，即係雖然叫孤獨的對岸，其實係一首幾窩心嘅一首歌嚟嘅。 其實呃人嘅， 係你仲要派台都係嗰個黑掹掹嘅相，我就嚇咁得咧咁樣。 入夜驟然步過荒野，沿途為難密布，人靈空自狂風，聽到泣訴。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通，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 喂，咁而家我想问一下，呢一张嚟紧呢一张碟咧，那个筹备工作系咪都接近完成噶啦？ 碟嘅歌全部都錄曬啦，係啦，已經全部 mix 曬嘅啦。係 ，OK。 咁係睇我哋爭在係未有啲 MV 未拍啦。咁、因為而家情況啦，同埋個風同埋未影嘅。 係。 咁但係啲歌就已經搞掂曬。最後啲歌咧就喺屋企錄啲啲後期工作咯。 OK。 係啦，咁可能Edward 都俾多啲信心俾我啦，跟住話OK， 可能 saxophone 我可以度多啲和音，我自己去度。咁我喺屋企就打開個衣櫃，將啲衫啊掛曬出嚟，鋪張被就出嚟，就喺度自己錄啲和音。跟住頭頭嘅時候咧，佢都譬如講呢只歌咁樣，我都會 send， 可能將16條 track 就縮減為4個俾佢聽下。咁你咁樣 O 唔 OK 咧？跟住佢都即係佢會俾少少意見啦。跟住後尾最後嗰幾隻歌，佢索性就話唔使啦，你當係真係咁出街啦。你自己去，你覺得你剪輯靚仔仔咁樣就 OK 㗎啦。咁啊俾咗好多 responsibility 俾我，哇！ 正我 要好大壓力㗎，因為你自己錄音嘅時候，你俾個 idea 出嚟，你覺得正，你個監製聽完之後都覺得正咧，咁你會好 firm 嗰件事啊嘛。咁但係如果你 冇啊，唔知噶。 但系调翻转就系，我谂系即系 Edward 都好肯定你而家嗰个嘅，即系音乐上面嗰个嘅技术啊等等嘅嘢，就系、是、喂，其实你得噶啦 ，feel 你自己去啦 ，OK 噶啦，系俾紧你信心啫，我觉得。 同埋佢都 kind of 系要推我去进步嘅，系啦，要成长呢个位系啊。 OK， 咁所以喺嚟紧呢张碟咧，就系、是、会听到另一啲未曝光嘅作品啦，同埋会听到多少少系阿 Phil 喺个 arrangement 啊，同埋你头先讲好多喺啲 detail 上面你自己出边嘅呢个 idea 啦。 嗯哼，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始终呢啲歌咧一部分就系嗰个创作 from nothing 啦， 系， 但系其实我哋做音乐其中一个好正嘅事就系、是。互相 react 啫嘛，咁、可能就會 arrangement， 哦，原來多咗個 trombone arrangement 嘅事， yeah. 我又諗下啊，咦係喎，咁我和音又或者係點樣啊？依、這個位我應該點樣去令到嗰啲時會再正啲咧？依、這個位、yeah. 哦跟歌詞，依、這個位唔跟歌詞，咁、有時可能多一陣嘅，咁佢哋多一陣咪佢咪剪走咗佢咯。但係正如嗰陣時我讀書，其中一個 professor 就講啦，你做每一件事，你寫每一隻歌。你情愿写多咗，做多咗好过做得唔够。多咗佢可以剪啫嘛。但系你反而你唔俾个 idea 出嚟咧，可能个 idea 又好好咧，但系你就系冇落俾到人哋，咁人哋就冇得用噶啦，系啊。 OK， 喂嗱，咁而家就听住下 Phil 有呢首新歌啦，就系、是《孤独的对岸》啦。咁啊，期待紧你嚟紧啦，新嘅作品同埋系新嘅专辑就会推出啦。 Thank you, Eric。 OK， 今日多谢晒 Phil，take care。 OK， 拜拜。 好啦，拜拜。 霎时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总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报？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重，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幻想数前途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谱，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凭着求学那作用再加倍冲动，上魔碎刻意上痛。这天还可报读那一些缺乏了的内容，愿我可重新再感动，方知道没有接触，韵律缓慢会加深情觉，放大缓慢去努力仍不错，有时候或我只想换面。 嘅二十多岁女儿， 他近期没有旅游史，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曾经在上个月多次到病房陪伴母亲和协助梳洗，到上星期被安排住院隔离，第一次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但第二次呈阳性，今日确诊。当局表示，针对有关医院内感染群组，已经掌握接触者共289人，其中5人确诊，将会密切追踪其余接触者的健康情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个在高档地区的商场有枪手开枪和挟持人质，警方派出10多支配备步枪的突击部队进入商场，有警员和救护车在外面戒备。地方官员说，谈判专家尝试接触枪手，暂时知道对方是案发商场一个前保安人员，怀疑因为被商场解雇心怀不满。枪手曾经希望说服其他保安人员加入行动，但不成功，亦要求过同传媒以及友好保安人员对话，但未知当局会不会批准。官员说，暂时确定不到有多少名人质，但枪手在一个行政办公室挟持职员，根据办公室的规模，估计最少有30个人质。官员又说，商场内暂时有一人中枪，傷者在附近醫院接受治療，目前情況穩定。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和五風勢頗大，早上清涼。而氣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0点，升210点，总成交金额1,1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1点，升40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7.8升1.8，阿里巴巴204.6升4.6，小米集团12.96升4毫，美团点评99.4升5毫，中国平安87.05升4毫，建设银行6.44升1.4，盈富基金26.75升3毫，汇丰控股52.8跌3.5，安石 A 50.14.48升4.4，友邦保险76.45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9.953，瑞士法郎8.071，澳元5.095，加元5.831，新西兰元4.863，欧元8.6176，每百日元对港元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9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4点，升201点。港金现价报14,880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0.95美元，卖出1,60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几多车嘅，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大潭道而家去赤柱方向近住水坝嗰段咧有啲挤塞噶。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水坝嗰段就比较塞车啊。湾仔波斯富街部分路段有啲电车路轨工程嘅，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中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咁啊经过时间大家要睇清楚吓。咁啊九龙方面啦，油麻地新田地街就有啲工程嘅，咁啊金粟街至到炮台街嗰段嘅新田地街咧需要临时封闭，不能够通车。港珠澳大桥就因为受到强风影响，所以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而家行车时速就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有一首今日收到的最新的派台作品，成日讲笑话咧，即系呢个宇宙已经派得住系音乐界的真情啦。讲紧系麦浚龙啊，之前有董哲同埋冯明心的故事咧，今次换咗女主角啊，个故事又要再有新的发展。讲紧系麦浚龙同埋林嘉欣。 手指入面做个心这晚唱歌，从前不会的事，现在伴你在视角看雨。 这一刹文字无用处， 仿佛推翻过去藏雨，万个字此刻半字命运言语，甜蜜的真意 没字点解得似。 大地就算没有光，你也在照， 你也令老树会出个小下雨， 木头幻觉是你手赐予， 辟地球来以人共处，这比信仰力量明示， 只愧是书给这本刹那 认输， 人类怎妄想也你寻到处，愿为你奉上个解释。 如何从无事到熟识， 是太合理也可惜。 我要是邪门玩意，我便迷信， 不可思议， 字典都不可注解。 自己创造神迹， 每天平移问我本 归，浪漫要逐个问分析， 形容你美丽，营造出新的词， 长出新光环给你。 今次的故事是董哲和大词人，即是主唱的麦浚龙和林嘉欣。作曲阿伯，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有阿伯同埋 Perry Lam。歌曲名称《字典与圣经》。 学术学说用那一派界定爱， 你以为会从此海走到大概， 还是附和俗套的信仰？ 从今以后，天下同样爱，只想与你。期待 花经书已将 贵族百世未改， 人类的包袱 仍然困死所有 情感，其实总担保美丽的未来， 心爱后还是爱， 凡人的话题请不要改， 放读你像旧科 书，虔 诚 高楚在人间，非神神走爱，愿为你奉上个解释，但是要忘形才可爱。 出身，同样是头上戴荆棘。 我扮也是我两的，某个细小中间， 写出新的字， 长春山光还想你。 成首歌讲的就是对你的爱啦。无论是字面的意思 用字典或者圣经都解释不到。这一刻文字无意义。麦浚龙和林嘉欣，字典与圣经。 又来到琼推介。你话唔想叫琼姐啊？ 你系咪每个星期都有个新名俾你？ 系冇啦，黐线，边有咁攞谂法啦？ 好啦，做咩啫？咁啊，今个星期我想介绍呢个咧，即系我自己几欣赏嘅近年一个内地嘅创作男歌手嚟嘅咁样啦。咁佢叫做丁世光。 系。 咁点解会介绍咧？同埋呢一首歌特别嘅地方咧，系佢因为其实佢之前好多创作已经系同自己伴侣叫做叶喜儿一个女仔两个人一齐创作噶啦咁样。咁呢一首歌佢直情捉埋佢一齐嚟唱 featuring 合唱。 Oh. 我觉得啊，因为我一睇嗰个组合我就已经觉得有一种微笑嘅状态啦。咁听完首歌之后发现哇，原来除咗甜蜜之余呢係有一种好实在嘅温馨嘅。即係你都男女歌手合唱即係容乜易啫，或者几闲啫。咁但係呢一种状态就係佢哋两个合唱咗一首并不是绝对甜蜜嘅一首作品。因为嗰首歌讲嘅首歌歌名叫低潮期啦。入面讲嘅就係因为佢哋两个其实你諗下即係一起生活、 嗯、 做嘢都係一起㗎喎。 嗯、 即係呢一排大家冇得出街成日对嘢对、哦、你都会体验某个人啦。但係其实佢两个真係即係如胶似漆囉，你就可以话。咁喺完全一起相处嘅时候，即係第一樣嘢冇厭咗對方，第二樣嘢就直情係有一首咁嘅歌想話俾對方知，好多謝你陪我走過咗情緒嘅低潮期。而同埋呢首歌當中好大一個程度上，即係部分啦係講到明，即係當中就話，哎係啊，我呢排情緒真係好差啊、 嗯， 所以咧成日講錯嘢啊，或者講嘢語氣太重啊咁樣、 嗯。 不過都多謝你啦，即係嬲完之後又會理翻我咁樣，哦、即係你會發現係好生活化嘅啲歌詞啊咁樣樣。 係 係啦，呢一種嘅风格系我好中意， 但系佢哋咩系即系佢嗰个系真系合唱啊嘛，咁所以佢有冇一个嘅角色啊？可能男人咧，即系老公咧，就系、是、做嗰、那个，哎对唔住咯，佢老婆咁算数咯， 嗱， 定系点样？定两个互相都有嘢去到讲自己不是嘅地方嘅咧？ 你知唔知？你头先讲完之后咧，我谂到系滚啊，即系嗰个两个一男一女嗌交， 梁汉文同埋杨千嬅 系啦，但系其实佢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呢一首歌嗰个状态咧，都系一种对话嘅形式，但系冇反而好多都係由自己角度出發，佢真係由自己角度出發講到明話，唔好意思啊，我嘅語氣唔好啊，因為我情緒好差。咁、那個女仔咧，其實都係講翻好類似嘅嘢。我知道你呢排情緒好差，即係有陣時語氣好重。其實我又何嘗唔係咧？ 哦，互相好諒解嗰種。 咁係、啊、因為你知唔知點解咁難得同埋咁中意啊？因為現實生活中唔會有噶嘛。 都唔係嘅。 好難噶，你知唔知我好多 friend 即係尤其是做老師咧，即係同兩公婆都係做老師啦。 同一间学校， 又未至于，就系唔系同一间学校，但系大家都翻唔到工，又全部屈晒喺屋企啦 ，home office 啦咁样。即系我好多女仔 friend 同我讲，点解佢咁样衰嘅？原来我中意咗个咁样衰，即系你明日常嘅相处耐咗，系真系会有呢啲咁嘅矛盾嘅。但系你谂下，佢人哋两个笑咩啫？真噶嘛 ？cap 个对话出嚟俾你睇啦， 离婚咯，原生 咁啊唔得，真系即系正所谓另嫁人打仔，莫嫁人分。 我呢啲系最直接噶啦，咁样衰离婚咯。 我都同佢， 一系就话吓、啊、你有几靓先，系啦。 你咁样会冇朋友噶？ 唔系，咁当然佢都可以答我，净系靓先可以拣靓仔啊。丑样唔可以拣靓仔啊！我系丑样啊，咁样要开本撇噶嘛？ 呢个唔叫本撇，呢叫无赖。但系呢一种状态，即 系 因为之前同丁世光做过访问，咁其实佢伴侣即系叶喜儿都有喺度啦。咁样咧，观察到佢两个之间嗰种嘅相处咧，系真系淡如水得好紧要。 哦，佢系咪就系嚟过香港做上次亚洲流行音乐节 嘅 其中一个表演嘉宾？ 系啊， 哦， 之前做过访问。但系同埋另外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呢个都系我几感动嘅嘢嚟嘅。咁我有 at 佢嘅私人 Facebook account 嗰啲啦，系啊。咁我就发现咧，其实即系佢喺上面有讲到一啲嘢。 收聲。咁入面有講到一啲就係佢一做，尤其是佢準備，其實已經出咗啦，準備緊自己專輯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種好投入去， 嗯， 即係個世界得翻音樂同埋工作，冇其他嘢。咁第一就會冷落咗伴侶啦。咁、 yeah. 第二件事咧就係喺佢嗰陣時候咧，即係崩翻出嚟開始做宣傳啦、嗯。但係當你好長一段時間投入自己音樂世界當中咧，你會有一種社交恐懼，你開始唔識得點樣同人溝通啊。 嗯、 即系你半年几都好沉醉于做旋律、做音乐嘅时候，但系佢就话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每一次同佢倾偈啊，你都 feel 到佢好俾心机想同你倾偈， 系 即系佢唔逃避，啊冇嘢嘅，佢好俾心机同你讲，系啊，即系呢张碟都做得好辛苦啊，咁佢陪我啊，咁样啲情绪，哇，你就会觉得呢啲咁尊重你份工嘅人先值得做歌手咯，即系唔系有情绪就大晒噶。 咁多位歌手，你听到啦？ 嗱， 反正静思己过而家。 原谅我最近在低潮期。话我讲的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像对我自己。生活总是不太容易，总有些压力，我有时也不知怎么走下去。抱歉让你等了心，太多的烦恼要说，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太多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有什么独特，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梦都快不及了，太多自在烦之后，迷失了自我。 好聽喎、啊、呢首。 好中意啊！我啲即係個旋律一起咧，我就有一種佢哋兩公婆喺嗰個燈光下咧，喺度慢慢嗰跳舞嘅嗰種嘅、啊、一前一後嘅嗰、那個唔知叫咩舞嘅嗰種嘅狀態。 Hip Hop 咯。 叫啊，廣場舞啊，其實係 contem 咯， 呢一種咯咁樣，因為其實咁佢一個丁世光其實一個創作歌手啦，咁佢好多詞方面其實係會同葉希夾寫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編曲八成。九成都是自己做的啦、 哦、 所以他我覺得這一種人呢有一種固執的，即是當你見到他可以全程投入去寫一首歌的時候、嗯、他說他曾經試過寫一些中式的音樂、 嗯、 他編曲要求自己一種中式樂器都不好用，是但是他要做到有中式音樂的風格，即是他是那種會逼死自己那種、哦、有一種編執在當中的那種音樂人。 是如果這一種就我以前聽過有一個人分析，就是周杰倫那些就是這種風格咯，因为原来他写歌是用以前、嗯、即是中乐是有五个音的嘛， 是用那个音调去到写某些歌的。卢、嗯、海同也有些作品是用这个方法去写的。 哦、 是啦、嗯、即是他用这个方法、啊、就是那首 Eason 那只碟里面有一首海女睡人、 哦、 是啦，就是用这个的方法去到写出来的啦。是啦，即是他都不是用很多中乐的元素、哦、但是听来为什么有那种 feel 的呢，是就是因为他用那五个音阶去到写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呢一位好、嗯，我覺得好出色嘅內地歌手。 係啦，頭先嗰首歌係叫做《 低潮期》。 係啦，咁啊，近排咧就係、是、香港有位歌手咧都做咗一首類似題材嘅作品嘅。係、 嗯、 啦，編曲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屬於輕快嗰一種啦，但係就都 warm 嘅，我哋個 arrangement。咁、嗯、佢都係講就係話，好多時你自己身邊有好多人喺你有需要或者你低潮嘅時候，佢會俾到啲幫助你啦。咁但係佢希望可以藉住呢首歌就係話，當人哋都有需要嘅時候、 嗯， 其實你都可以成為人哋嘅一個依靠嘅，咁啊讲紧就系林欣彤啊，有呢首嘅新嘅派台作品《亲爱的巨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早前同明星足球队犯告期间，曾经表示是学成龙同方中信做警察。被问到向艺人学习的言论会不会影响警队形象，邓炳强回应说，饭局支持香港同警队，他乐意参与，当时以幽默同客气的方式表达，有人就如获至宝，以为是天大丑闻，他形容这种想法是小题大做。另外，邓炳强说，早前面对暴力情况，大约有12000个警员超时工作，每更由9小时增至15小时，工时增幅近70%，每月平均领取10000多元的津贴是非常合理。他又说，警队来年预算增至258亿元，有关的金额包括增聘2543人，亦要增添专门器材，主要是保护装备、更换装甲车以及购置俗称水炮车的人群管理车辆。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已经即时处理个别警员的不当行为，包括去年11月11日交通警员以电单车打白字事件，以及两次将他人身份证向镜头展露等21宗个案。督导人员已经向相关的警员作出训斥，并有4宗个案涉事警员所属的单位会进行纪律复检。被问到21宗个案有没有包括721元朗西铁站袭击事件的处理手法，邓炳强表示，其他执法部门已经立案，监警会亦正在调查，因此21宗并没有包括721事件。他说，截至上星期，投诉警察课共接触1639宗同反修例相关的投诉个案，其中541宗属于需汇报的投诉，已经联络超过70%投诉人，警方已经完成125宗投诉，并应交予监警会。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快速上升情况已经得到控制，除了武汉之外，湖北省局部爆发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湖北以外省份的疫情亦是形势积极向好。内地昨日新增202宗新型肺炎的确诊病例，湖北占196宗，目前已累积超过80000宗确诊。米峰指出，近两星期的全国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字都出现下降趋势，下一步要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做好社区防控和医疗救治。另外，内地多个省市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卫健委呼吁由重点和高风险地区返回岗位的人士要向所属社区登记，自行接受医学观察，一旦发烧和干咳要尽快就医。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总死亡人数增至超过3000人，当中超过90%在中国湖北，中国以外有10个国家出现死亡个案。南韩截至今日凌晨零时，病例增至超过4200宗，22人死亡。爆发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事件的大邱市有超过3000宗病例，庆尚北道有超过620宗，首尔市有超过90宗。确诊病例中超过2400宗和大邱新天地教会有关，佔超過57%。全國學校的復課日期再推遲2星期，至今個月23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的2-3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星期四和五風勢頗大，早上清涼。而家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是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今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从前我会一直记得，也许多年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也许我们没有 李荣浩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好多歌手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新碟的一些宣传和发布的工作都受到影响。 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从前我会一直记得，也许多年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也许我们没有。但不再是朋友， 一首讲自己被朋友出卖的作品。曲词偏啱，主唱都是李荣浩自己。李荣浩这个音乐人给一个最大的印象，我就是叫一脚踢啦。除了刚才讲到的曲词偏啱的部分之外，好多譬如乐器啊、吉他啊、贝斯啊，甚至乎和音的部分，都是可以自己一脚完成的。那这一位女歌手呢，都有这样的本事。 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藏着什么人？不敢猜，却一直想猜，若回去有没有可能？我不够完，给的从来不够完整，连一个语气都无法确认，这种缺乏是什么象征？不开灯，不要开灯，我身边容不下别的人。不锁门，我不要锁门，你回来是一种可能。我那么的认真， 情是多么伤害你，结论始终是疑问，我爱疯了，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然，我不管了，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我尊重我的选择。我想我疯了，不开灯，我不要开灯，我身边容不下锁门，我不要锁门，你回来是一种可能，我那么的认真去思考你对我的认真，过程是多么伤害人，而结论始终是疑问，我爱疯了，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我不管了，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我尊重我的选择。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我不管了，我不管这伤口能不能愈合，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请尊重我的选择。 是大陪你 Penny。你是不是听到他不断重复 iPhone 了 iPhone 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疯了。开头是自己负责曲词的部分，慢慢当有了自己音乐工作室之后，不单止做了曲词编曲那么简单，直情可以一手包办埋咧，成只专辑嘅美术啊、设计啊等等嘅方面嘅，都系一位好好嘅才女嚟嘅，戴佩妮嘅作品。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爱的存在，心甘情愿的等待，轮回再轮又再。 方自己写啊，仲可以帮好多一线嘅歌手做创作嘅人。佢个名叫做宋念宇，合作过好多一线嘅女歌手啦。蔡依林啊，杨乃文等等啊，嗰个名称叫做《默念你》，都系自己负责曲词编噶。咁除此之外啦，好多嘅和音啊同埋吉他部分都系自己负责嘅。他的名字叫做宋念宇， 曾经靠着我，你陪我做梦。 当然有时候写歌可能是天分来的，但有时候后天的努力和不断经验的加持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可能不需要车子，最好生一两个孩子，来复制我们的样子。作为一个平凡的男子，我对童话的 未必是天才型的选手，但你看得出呢，近几年他在音乐的很多制作方面的经验呢，即是令到他再上升了一个新的层次。 例如呢一首作品。甜到漏的少女，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小女。 不单止负责了曲词的部分，林宥嘉之前直情有一条短片亲自解构少女的编曲。他当中就讲到少女这首歌是华语情歌当中好少可没有琴又没有吉他的完整编曲的作品来的。 秋冬生日 night， 不想和你 say goodnight， 秋冬生日 night， 要让我心跳加快。你的心也会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朵多半的梦境，分不清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都需要等待叫好。 1,2,3,4,5,6,7,8,9 一点都不奇怪。 Why？One. Tracy 爱兜风遛狗，炫耀他的行头。 Two. Linda 是他小喽啰，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Three. 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Four is five. B and J 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Six. 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 Seven.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只好去卖大脚桶啊啊。Lisa 有一点拉撒，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Nine. Janet 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九头身日奈，知道生活很无奈，人生不吃喝喝饮料就能爽快。九头身日奈，白衣不在，谁还把你们当城堡在掌上转。 上一首歌简直真是属于少女的烦恼啊，亦都是我眼中真正少女的一位天才型的选手，他是 9M88， 简直作品有九头身日来。